马蜂窝，嗡嗡嗡。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西大望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1，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零点乐队《释怀》。 未来是未来，我好想看清楚。 新歌二号，金志文《陈奂仁》，金不换。歌三号，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 金歌四号，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 金歌五号，陈立农，解码游戏。 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 金歌六号，苏诗丁，张赫轩，金蝉脱壳。金歌七号，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 金歌八号，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 新歌九号，朱新东，一百首疗伤歌。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 新歌十号，詹小丽，似是而非。 情如渺茫，何必可惜。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近期中国这些歌坛里面的这些新歌呢，哪些最有流量，最有关注度，欢迎大家来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中国榜的揭榜专题时段。各位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手里拿到的榜单是刚刚出炉2018年第25期中国榜 Top 40。 啊，谢谢大家一周以来的关注、点赞、评论、转帖。我们从第40开始来听起，首先看到的是一首新歌，他在同龄人这个当中呢，拥有跟这个年纪不太相符的沧桑的嗓子，所以呢，很多人叫他是沧桑少年。朱新东全新专辑情歌主打《一百首疗伤歌》。 谁的错已没关系，别出现在我梦里。曾经的点点滴滴，是让我快窒息。反正爱情常常让人变傻，也不稀奇。要怪只能怪我们都有犯错的可能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又抱你的温热， 朱新东最新专辑《我有一个朋友》首发单曲《一百首疗伤歌》，朗朗上口，一见如故，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很好听啊，新歌进榜首周第40位。 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想找回快乐的不止我一个，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要怎么愈合。分手后的不舍，听一百首疗伤歌，越听越苦涩，不小心想起拥抱你的温热，不可能会复合，可是回忆却是复合，麻木就不痛了。 Number 第39位， 和朱新东同样来自一家唱片公司，简单快乐。简单快乐呢，在今年出了 9% 九子之一的王泽义啊，让这家经纪公司的名声大噪。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位歌手赖伟峰，这位创作型的歌手带来记忆点比较深刻的新歌《安》。 安，如果再遇见最好的我们，会不会相恋？安，如果再相恋，现在的我们该怎么永远？安，有一些亏欠，躲得起屋檐，却经不起雨点。有一些遗憾，经得起誓言，却经不起时间。 赖伟峰作曲并且演唱的《安》，上榜5个星期，本周小将一个榜位排在第39。说到简单快乐啊，李荣浩的最早的经纪公司就是在这家。 如果没如果，有多少夜失眠，换一夜安眠。安，如果有如果，有多少次不见，一次再见。 Number 第38位， 说你要远走，听不到我弹奏，无法再次遨游。我说你别担忧， 像你是仰望星。 手指摸你的轮廓，等你回来，心跳也许依旧。你是雨季思念的手，为我拨开云雾哀愁。哎呀，哦哦哦，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写过情书，都收过情书，对吧？我们那个年代呢，都是纸质的，一笔一画写出来的，琢磨一下该怎么样署名啊。有的时候呢，写了一篇撕了，再写另外一篇，再从头再来。情书真的是蛮美妙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听到这旅行团乐队的最新的单曲《情书》。落款的时候，那个名字呢非常的讲究哈，来预示着你们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啊。比如麒麟，从最开始写麒麟到林，好想念二十多年前写情书的那段日子啊。旅行的乐队最新的专辑《感 Plus》当中的情书，接下来我们又听到一首新歌，排在第37，詹小丽。 能否点燃生活，火燃烧我，挥舞彩刀，白天变黑，梦不睡不醒，幻从不可爱，情路渺茫。 你关注过詹小丽这位歌手吗？他第4季中国好声音是周杰伦的队员啊，从小呢就随歌舞团的全国巡演，后来去奥地利学习爵士啊。他最新的专辑《似是而非》依然是流行跟爵士乐的混搭，我们来听这首歌《似是而非》，首周第37位哈，由他本人作曲编曲制作。继续往上看一下，排在第36位是独立民谣歌手阿健作词作曲演唱的《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啊，来自张健专辑，张健就是他的本名啊。 远处传来几声狗的叫声和摩托车熄火的声响，如何才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昨日的歌我们再唱一唱，他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懂文化，晚餐就这黄昏吃得很香。我想回到 这首歌呢，是和以这个一个拉板车的老大爷聊天为线索，来写对旧时光和对自己父亲的一种怀念啊。 我会在下班时候听一曲懂文化，就像昨天的你一样，就像昨天的你一 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各位现在刚刚打开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25期中国榜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这首歌里面也讲到了的确良，可能对于很多90后的朋友来讲，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啊？的确良在60后、70后呢，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一种面料的面料吧？不透气啊！ 第35位。 Who can resist? And I don't wanna miss one time. Yeah, yeah. Just me and you. Oh, all the time. Oh, you on my mind. Oh, yeah,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I'm about to throw away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Take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All night on the phone, ay, 24-7 we go, ay,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ay, put it on a show for show,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re abou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throw away my money on you. 我们今天听到这是吴亦凡签约了 Universal Music 之后的全球英文单曲 Like That。 这首歌呢也创造了华人歌手在美国 Billboard 100里面最高成绩哈，最高能够达到70左右啊。 I don't know if you bought this life.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Like that, 来自吴亦凡。这里是中国网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呢。接下来是34徒步叔叔乐队，只有两个人啊。这首歌呢是致敬小王子的一首单曲啊。金色的麦田，其实它的灵感是源自于小王子故事里的狐狸跟小王子产生了相互驯养的关系之后呢，每当看到金色麦田，甚至是听到麦浪的声音呢，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念心中的小王子啊。这个编曲当中呢，加入了一些具有咏叹意味的音乐的元素，去表达那种人与人之间疏离带来的丝丝忧伤。 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就会让我想起你。你看那片金色的麦田，就像你那金色的头发。听到风吹麦浪的声音，I'm not 33位呢？ 你先别着急得意，漫长过后我们继续。 不认输是我的天性，一定会陪你玩到底， 从不会坐以待毙，我的游戏我定义。 又是一首金榜的新歌，这是苏诗丁和张和轩的金蝉脱壳，没错，就是目前刚刚上映的金蝉脱壳二同名推广曲啊，史泰龙跟黄晓明等人主演的，你去看了没有？打几分呢？年前《金蝉脱壳》是7.6分豆瓣啊。继续来看一下，排在第32位呢，是唱给母亲的一首歌曲啊，谭维维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你呀》。 你呀，让阳光洒满你身上。你呀，闪闪发光。 喂喂，看你多穿点衣服嘛。哎，喝一杯嘛，喝一杯嘛，好，8瓶啤酒，8瓶。要听话，要生娃娃，早点结婚。喜欢的嘛，哎，我喜欢，喜欢喜欢的很。不要两个老幺儿，乖哈。 这首歌曲里面加入了彝族的颂嫁曲啊，谭维维小的时候的那个父亲去世之后，当时年少的谭维维对于母亲的寻找新的伴侣呢一度非常的反对，自那以后呢甚至不叫妈妈了啊，常年称呼做语文老师的母亲为张老师。时隔这么多年过去，谭维维想用这首歌曲来解开和母亲之间的心结，同时要向母亲表示她最深刻的歉意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嗨，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25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正在进行当中。本周第40位朱星东一百首疗伤歌，第39位赖伟峰的安，38位旅行堂乐队的情书，37位是詹小丽似是而非，36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35位是英文单曲吴亦凡的 Live Dive， 34土布叔叔金色的麦田，33位是苏诗丁张赫轩金蝉脱壳，32位是谭维维你啊，31位是成龙的五连冠单曲，也是本周恒星歌上榜11个星期，物是人非呀。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军团，首先又看到是一首新歌，来自偶像练习生 9% 九子之一台湾地区的这位选手陈立农为同名电影带来的推广曲啊，主题曲解码游戏呀、啊、陈立农欢迎你第一次来中歌榜打榜。 天崩又地裂，给梦永远的起点，对抗的极限，乌云变天，时代变迁，跟我冒险，坠入未知的危险，给梦难度在进阶，王牌何时会出现，我是无限除掉界限，我是主角，胜利者不再同权。 生死决斗，紧要关头，通关密码在谁的手中，从此破茧不放过线索，蛛丝马迹一层层解锁， 我争分夺秒，我的心脏像被点着了火，用我一身绝技勇敢和暗示力交手，我的你的他的他的谁能留到最后，游戏规则一设定由我来带头， 虚拟角色登入了现实世界，暗中密谋着 29位。 有太多没抵达过的风光，偶尔会想起依然渴望那些直到寻常的迹象，现在看都不寻常。 新歌零点乐队释怀，君30年，风风雨雨30年，经历过默默无闻，也享受过巅峰辉煌，重组再出发，看千帆过尽，放下过去啊， 这未来我好想看清楚， 林林乐队连发两首单曲都相当好听啊，释放这种荷尔蒙是很迷人的。想当年他饱受争议，说他们这不是摇滚啊。有的时候争议真的是蛮无聊的，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 pop rock。 Number 第28位。 这首 OST 啊，最高第三，上榜九个星期，叫做《贪恋》啊。合成器的音色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想起了像王菲的《乘客》等等啊。有些合成器的音色呢，稍微点缀一下呢，就有一种复古的味道。 是谁的错？ 2018年第25期中国榜 Top 40解榜专题时段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第27位呢，是布仁巴亚尔乌瑞娜的女儿诺尔曼啊，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回到中国，带来她最新的唱片叫《小诺陛下》，来听一下这首歌《红砖色小二楼》。 曾经有一个小女孩，穿着裙子白。 第26位。 小路的尽头那一座消失了很久的房子，最后那些人他们都去了哪儿？誓言里幸福的模样，村里生意是虚虚幻想，最深处哀愁的心里还有谁？如果一切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这个是很多文艺青年追捧的歌手曹芳，他最新的单曲《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啊。这些年的曹芳呢，时而回到自己的老家西双版纳啊，种植物、画画、做陶艺、弹琴创作、旅行、烘焙啊，真是羡慕死了。如果要做音乐，又回到北京啊。他新的专辑叫3170，这四个数字呢，3170，3170，代表了北京到老家西双版纳的路程哈、啊。 早已消失在晚风中， 25位。 开始这条的新歌，就不肯将就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地却只有一个，号角一声头也不回，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拿下上个我早早传授，天赋爱的我其实精神和超越等于坠落，不愿你走过。如果蹲下上个我甚至扬帆，计划上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结果。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这地球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 Jolene 蔡依林，这是一首广告的单曲，上榜第二周呢跌了三个榜位，叫我对我啊。这两年他非常的慎重啊，因为我知道他的压力就是如何来突破自己，还是像以前那种啊舞曲的话呢，难免会审美疲劳啊，所以呢他要突破的话确实蛮难的啊。 其实精神的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上个我就会尊敬，计划下个我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 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和我这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结果。 据说蔡依林今年会发新的专辑啊，期待期待啊。许嵩今年发了最新的专辑，来听一下首发单曲，上榜六周，本周排的第24，老古董。 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到深圳州，老古董，譬如我在80年代出土的梦，老古董。 听。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麦哲之下，嘿，完全不懂。 在播放的歌曲呢都是近期的中文新歌，你支持哪一首呢？ 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到深圳州。 第二十三位。 生命本该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获得有新的。 杨荣龙作词，林俊杰作曲，这是韩红跟 JJ 第二度联手的单曲《忠于自我》，上榜五周，第二十三位啊。 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想不得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别甘心给勒索，后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你不把我的独家。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作曲，周杰伦跟弹头宋建征联合作词，土味歌曲的代表，不爱我就拉倒。 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 2018年第25期中文榜 Top 40第30位陈立农解码游戏，29位零点乐队的释怀，28位是张靓颖的贪恋，27位诺尔曼的红砖色小二楼，曹芳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排在第26位，25位是蔡依林的我对我，24位许嵩的老古董，23韩红的忠于自我，22位是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21位是一首新歌啊，两个人撞击在一起还蛮有趣的，金志文陈奂仁联合作词作曲演唱金不换。 我下了艺术为何得到好处、yeah、抛开了欲望为何得到满足、yeah、放弃了快乐为何得到幸福，值得吗值得吗，不知道看着办、yeah。在屋子里哭、yeah、满足了欲望发现一无是处、yeah、得到的幸福难道真是幸福，算了吧算了吧，我不管我没有输，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九七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嗨，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我在北京，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来听我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呢？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一周以来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了，最新出炉的榜单就在我手里，2018年第25期中国榜 Top 40啊，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后半区进榜的新歌，包括有第40位朱新东的一百首疗伤歌，37位詹小丽哈、流行与爵士融合在一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歌曲叫《似是而非》，36，独立民谣歌手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33，苏诗丁张赫轩的《金蝉脱壳》，第30位是陈立农 9% 当中的陈立农首次中歌榜的单曲叫《解码游戏》，29位零点乐的《释怀》，还有21位呢金志文和陈奂仁的《金不换》哈、啊。另外呢五连冠单曲成龙也拿到了本周恒星歌，上榜11个星期排的第31位，物是人非啊。接下来进入到 Top 20，首先看到的是啊朱星杰《如果你能懂》，这首歌也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是网剧《亲爱的火祖宗》的片尾曲啊，朱星杰《如果你能懂》。 Number 19位。 张杰 Pretty White Lies 来自他的最新的 EP 叫做 We Life， 未来的 We Life L-I-V-E 啊，现在我就是一个 Life 啊。 这张 EP 包括未来的计划，张杰要来完成他心目当中的所谓的 Mix Pop 计划，将各种各样的流行的元素 Mix 在一起啊。 Pretty White Line Number 19。见到曹芳，曹芳最近的专辑3170当中的被拥抱的荒岛，王海涛作词，曹芳作曲，进榜第二周呢上升了10个榜位，本周曹芳有两首歌在 Top 40啊。3170就是北京到他的家乡西双版纳的路途距离啊。想起十几年前曹芳啊来中国网演出的时候呢，每次都拿着布娃娃上台啊，假装不紧张，假装不忐忑啊，布娃娃是让他安心的道具啊。这个世界在明天被雨埋掉，我依然就是距离的那一个符号，被我能够清晰的骄傲，就是你被我。如果这个世界在明天一醒来崩掉，在此刻还是会做个美味的蛋糕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拥有这样的心态呢？第二周黄绮珊的新歌《遇见明天的你》来自时光专辑呀、啊。 经过小霞专辑之后呢，黄绮珊又回到了大家非常熟悉霸气侧漏的状态啊。这首歌呢有黄绮珊的大气磅礴， 所以我开始学习先拥抱自己，哇哇，不再让昨天辜负今天。 第16位， 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 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 那些往日里不易被发现的温暖与美好，也许这首歌曲帮你表达出来了。毛不易首张专辑由李健和赵照联合制作哈。 第15位， 无人去过的地方，我要看遍几地的风光，如果高处不胜寒，一半冷静一半炙热张狂， 今年演艺生涯来到第25个年头的莫文蔚 Karen 带来最新的单曲，由最了解她的作词人李若雄来填词，再度和她合作的也蛮了解她的，上一次还是宝贝专辑的张亚东作曲。听一下这首歌天一半地一半，那第15位莫文蔚的这张专辑叫我们在中场相遇啊。 吉林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25期啊，我们随着音符，随着不同风格的音乐呢，心情起起伏伏，各种情绪呢都可以来对号入座。孟蔚的天一半地一半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韩红的飞行时刻，又是不一样的情绪的表达了。Number 14。 雨落，时针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从何之车将规则牢笼争宠。 十三位， 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轻抚你留下的每一寸余欢，把孤单当成习惯。 周深啊，这首 OST 为幕后玩家所带来的推广曲，目前排在第十三，上榜八个星期，名字叫做《无关》。 天未晚，岁月红已晚，若有下一站，南辕海作伴。人未散，青春却消散，命运的答案开始简单。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呢，他的师父啊，同样为这部电影所带来的主题曲那英的夜光呢，本周已经遗憾的退出了中国榜的 Top 40竞争啊。 岁月的平凡， 十二位。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红色基因一脉相传京津冀红色文化联展近日在双清别墅举办。展览通过经典图片回顾革命历史，传承红色文化。本次联展共设主题展板40多块，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图片180多幅，分别记录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双清别墅指挥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策划国共谈判，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等历史。中国美术馆举办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新闻发布会，来自61个国家的224件艺术品首次同时亮相中国美术馆，将该馆所藏众多光辉的国际艺术大师作品一网打尽。这次参展的200多件作品在时间跨度上聚焦19世纪至今，中国美术馆收藏约3500件国际美术藏品，这些藏品来自5大洲的61个国家，其来源主要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艺术家和收藏家的热心捐赠，涵盖油画、版画、雕塑、摄影等种类。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成立仪式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的24位嘉宾出席了成立仪式。此外呢，中国美术馆还将同期举办包容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艺术展，展出来自14个沿线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国家大剧院，晚10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嘿、hey,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这里来收听麒麟在北京为大家带来2018年第25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我们来回顾一下第20位朱星杰如果你能懂，第19位张杰的英文单曲 Pretty White Lies， 18位曹芳的被拥抱的荒岛，17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16位是毛不易平凡的一天，15位莫文蔚的天一半地一半，14韩红的飞行时刻，周深的无关，13 12位是袁娅维王嘉尔的 Lucky Rain，11位吴亦凡的天地啊。接下来进入到竞争最为激烈的 Top 10前十位啊，先来看一下薛之谦最新的单曲啊，肆无忌惮 Number 10。 雪枯干，染上情感，退让都不谈，站在过半还奋力纠缠，你的预判圆满，我尽量延缓胡闹狂欢，你肆无忌惮，你几身难分，用词刁钻要观有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违背自然，我表演勇敢，宁缺毋滥，严加看管，无用的手段护着习惯，让自己难堪，最后的离散、请用词温暖。 Number 第九位，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你 听到这是开始 solo 生涯的吴青峰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窗》啊。之前呢曾经推荐过他跟这个爵士歌手 9M88 的 Everybody Who Who， 这一次呢他摇身一变中国风啊，这是为电视剧《扶摇》所演唱的片尾曲。 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挥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得救。眼底暗有爱恨捉弄，脉搏是伤的渴求。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等你照进我的窗口。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灰尘在云霄之中逐渐隐没，来来去去我的心谁也不懂。 第八位。 最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我哭到哽咽，心再痛就当过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把 文文体面第八名，会唱的一起来吧。余文文赶快要出新单了哈。前任三呢真的是虏获了很多人，包括这首单曲呢也让很多人呢这个开始了粉余文文啊。这位呢他是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不光是会作曲唱歌演戏，他就是全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黑马歌曲，来自毛不易《平凡的一天》专辑当中的《给你给我》。这张专辑在今年上半年创造了数字专辑的销售奇迹，目前排在第一位。那全年有没有人会超越它呢？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给你承受，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 年轻人当中的幸好有毛不易啊，不然确实那么的浮躁。我们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是那样的，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能否也能听得清这样的音乐呢？啊，毛不易，给你给我，这张专辑由李健、赵照联合制作啊，有出乎意料的冷静啊，以及成熟在里面。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 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Number 第六位。 忘了当然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手了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吧，条件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 李荣浩，成长之重量。 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 这是刚刚上映的《动物世界》的片尾曲主题曲。 去的地方有时和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潜藏的我越倔强越。 动物世界谁看了？谁能告诉我值不值得买票去看？那天呢跟一个长辈说看动物世界，他们说哎，是赵忠祥老师的动物世界拍成电影了吗？能够挤进中国网 Top 40前十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Number 第五位。 总是要一次次的联系，爱却总没人跟你讲道理，人生本来就不公平，爱已经走到这里却又结了冰。走吧，快乐自由换你天真笑容，换你我只要带走回忆，一点小小伤口而已，请别替我担心，我 入行超过30年，张信哲清亮的嗓音，他真的是冻龄有数啊！他的这个 vocal 跟他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老天爷赏饭吃啊！张信哲几十年如一日唱着他的哲式的情歌。这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别让爱情不开心》，选自《永恒》专辑啊。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2018年第25期 Top 40啊，还有4个席位，前十见到两首薛之谦，不得不说他算是大赢家之一。摩天大楼上榜8周 ，Number 4。 摩天大楼想拥有，让人爱不释手。 破旧衣楼往里走，见我年幼时候带你小手，多自由，对我微笑点头。我肮脏的不敢伸出手，请毁掉我的摩天大楼。 Number 第三位。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 的微笑。 啊，可爱的小鬼，人生首支单曲啊，首支创作单曲 Good Night，和上周一样排在第三的位置啊。小鬼通过偶像练习生被大家所熟知，拥有超人气流量啊， 9% 九子之一。 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而你我不再联系，有些话即使难以言语的那么说不出就吞下吧，到现在还迁就他。熟悉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你知道多少个夜晚我甚至不能习惯，像是烟嘴上残留的口红印，在熟悉的体温也曾在我手里的手里。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着。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多美好。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yeah. Number 第二位。 一首新写的旧歌，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 李宗盛大哥你好，你写的新姐的旧歌呢本周排在第二，上周也是第二，这首歌呢已经拿过三周的冠军了，恭喜你啊。 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新写的旧歌，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他的献礼，但令他站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个里。 本周中国榜 Top 40呢，李宗盛啊并不是年纪最大的歌者啊，他是1958年今年60岁。本周的恒星歌曲是成龙啊，成龙是1954年。我们的 Top 40呢一网打尽了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嘛。2018年第25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10位是薛之谦的肆无忌惮，第9位是吴青峰的窗，第8位于文文的体面，第7位是黑马哥毛不易的给你给我，第6位李荣浩的成长之重量，第5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第4位薛之谦的摩天大楼大楼，第3是小鬼的 Good Night， 第2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好，最近的冠军呢通常连庄的比较多，恭喜汪峰果岭里29号时代的标记这首歌曲本周蝉联第一名，上榜三个星期。我是麒麟，在北京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榜 Top 40街榜专题时段，恭喜汪峰，也致敬这个时代。 墙上只一个标记，插满好久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随着飞逝，